直到天亮，也许遗憾才让人生 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收录在刘若英《很爱很爱你》那张专辑当中的《花季未了》。在1997年，其实台湾还上演了一出跟这首歌同名的舞台剧。在看完那出舞台剧的时候，有人在网络当中留下了这段文字的感慨，说时代在变，人事物更迭的极快，电脑网络虚拟世界就这样流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那感情呢？发生了变化吗？那个人告诉我说，可能没有，但是感受已经模糊了。那出舞台剧《花季未了》讲的是80年代初期，在一个男人止步，只有女人可以进去的美容院，他们在那里交换心情和感情。他们在彼此的故事里传递了只有女人才能会心的那些心情。说老实话，人是需要被关怀被体谅的感情动物，可惜有时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脚步却非常的匆忙，忙着我们要提高效率，提高赚钱的速度，金钱物质，甚至有的时候忙到你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去关怀他们一下。当然有时候也逼着你强化自己的心，如钢铁一般，不用别人关怀，以免成为社会的累赘。所以很多人开始怀念，怀念起小时候的每一件事情，虽然有时候回忆它显得很简陋，甚至已经很模糊了，但是却充满着人情味。生活琐碎的如柴米油盐，可是那出舞台剧里的那些女人们一样可以说着他们的男人如何不争气，但是到头来他对他的男人们的关怀却如同一朵朵石香峰里开出的瑰丽小花，让人看了之后人就觉得很温暖。这出戏《花季未了》在当时公演的时候可以说是轰动了整个剧场界，感动着每一个看过这出戏的观众的心。带着感动，带着一份不舍，带着希望，很多人走出剧场，让他们再度拥有了对生命的一种勇气，回到现实社会继续面对自己的故事。所以前一段时间张信哲重新翻唱了这首歌，为的就是这出舞台剧。记得这出戏和刘若英的这首歌同名，叫做《花季未了》。这一时间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蔡琴的新感情旧回忆。 总是有一些忘记的东西堆在那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自己，电话才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都没 些忘记的东西堆在哪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我自己，电话在响一声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心甘情的东西堆在哪里，就好像混乱的记忆无法整理，痛苦却永远比快乐还要清晰。这世界我最爱的人不是自己，花在想一生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电话在想一生而已，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我的心却已翻来覆去，刮风又下雨。 远离白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赵照所演唱的《花下面的根》。 呀呵呀呵呀呵呀呵耶，呀呵呀呵耶，呀呵呀呵呀呵呀呵耶。呀呵呀呵呀，呀呵呀呵呀呵呀呵呀，我等着你的声。呀呵呀呵呀呵呀呵呀，盛开着你的等待，鲜花的盛开跟默默的爱，花儿却不理不睬，再怎么唱歌再怎么摇摆，寂寞是花儿的爱。 哈达地的深埋，一天一天一天的过，蝴蝶再没有飞回来，阳光还温暖，天气还凉快，花儿却不理不睬。再怎么唱歌，再怎么摇摆，寂寞是花儿的爱。谁盛开？经过是花儿的爱，自己为自己盛开。经过是花儿的爱，从不曾为谁盛开。 赵赵在这首歌里面有唱这样的歌词，我等着你盛开，盛开着你的等待，鲜花它盛开，跟默默的爱，花儿却不理不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花下的根。我听到这样的歌词，感受到的是一首情歌，而且是一首单方面付出却无怨无悔的情歌。是不是你分析一下歌词就觉得好像没有赵赵唱的那么轻松，甚至还有点疼痛。而我今天不是想跟你表达这种心情，我想跟你说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尝试去种一些植物，特别是我电脑桌上的几颗多肉，可是遗憾的是我买回来没几天都死光了。我在丢掉最后一颗之后决定彻底放弃种植它们，而今天我无意当中发现多肉居然也有休眠期。所以借着这件事情，我想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凡事不管你做什么，请多做一些功课，多了解一些，再去付诸行动，这样才会少犯一点错。下次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三抒情的这首《茉莉花的日子》。 曾经在素锦发上寄一束清香消息，那芬芳就如此蜿蜒地流到现在心里。曾经在胸前口袋藏一丝清香秘密，那气息曾贴近心情，酝酿着女人的心。 丝清香秘密，那气息曾贴近心情，原谅这女人的心， 抒情演唱的一首极老的歌，是1993年收录在他发行的《情深意动》专辑里。姚谦作词，伍思凯作曲。可能会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歌手曾抒情，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出道的歌手，90年代初期极火。他的音乐作品具有着非常流畅的旋律和不复杂的这种感受，更为重要的是，在华语流行音乐那个经典的年代里，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有着极浓的文学色彩，更是令人叹赏。特别要提到的是一首老歌，叫做《鲁冰花》。千万不要因为珍妮在晚会现场那样的演绎而迷住了双眼。其实它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悲情的音乐作品。据说曾抒情的身世也如路边的小花一样孤单地长大，所以你在知道这些背景之后再回过头去听《鲁冰花》，你就知道这首歌对妈妈的呼唤是多么的真切而又无奈了。当然除了这首《鲁冰花》我们时常在节目当中有听到之外，我个人觉得我们比较熟悉的音乐作品当属在1993年热播的一出戏，叫做《戏说慈禧》。可能会有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名字，你还会有一些印象吧。那部剧集的片头曲、片尾曲都是曾抒情演唱，而这个时间我就想跟你来回忆那部影片，来听片头曲曾抒情所演唱的《传说》。 说我悠悠的风生水影千百种，昨日喧嚣的繁华，低了头也是传说。同行的人先走，后来的人揣测，唯一决定的说好，我来过。

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挺快乐。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意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是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爱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 记得我在前几天节目当中有做过一期音乐主题是演唱会现场版本的一些歌曲，包括说了很多演唱会现场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收到了很多朋友在微博微信当中给我的留言，说一定要听戴佩妮的这首怎样。在我的一次演唱会现场，戴佩妮在唱这首怎样副歌部分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麦给了一个粉丝，那个粉丝非常的兴奋，冲上台大唱特唱，结果没有一个字在音准上，唱到最后连他自己都忍不住笑场了。当然戴佩妮也哭笑不得，隔着屏幕外的我当然也笑到不行。不过当时戴佩妮的表情真的是相当诚实，她的表情被很多朋友做成了表情包。据说她后来为了继续将这首歌唱完，全程都是掐着大腿又掐着自己的手臂望着天才唱完这首歌的。最后他非常后悔地说，他出道了18年，第一次是掐着大腿唱完一首歌。说实话，戴佩妮私底下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创作型歌手，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对自己音乐创作的一点点小小的偏执和执着。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年前湖南卫视有做一个综艺节目，是街头采访还是跟粉丝互动的一个桥段，当时有个歌迷就把他认成了孙燕姿，大概交流了几句话之后，发现他不是孙燕姿，那个歌迷居然翻脸了，说你凭什么长成这样，为什么你不是孙燕姿还冒充他，不啦不啦讲了好多。其实当时我能看出来他很难过也很尴尬，但是他非常坚强地录完了那期节目，所以我对他因为那件事情也加了很多分。不过就是说到这件事情，让我想起来很多年我看过的一本书里大概有这样的一段心灵鸡汤吧，也算是心灵鸡汤，我觉得很有道理。

在角落里的那个人，他会一直默默地关注着自己心爱的人，就好像是洋葱一样，他永远都是菜里的一个配料，离你很远，但是还是希望你可以看到我的心。那个时候你就会像剥开洋葱皮一样泪流满面，因为我是真的爱你。我记得我那一年采访杨宗纬的时候，他在讲这段这首歌的音乐告白和心情的时候，我跟他说洋葱炒鸡蛋，洋葱是主角。不过我今天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吉米的一句话，人生就像剥洋葱，总会有一片会让人泪流满面。下次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若琳的这首《一生守候》。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别让我独自守候。 山唱的一首陈淑桦的老歌，叫做《一生守候》。我记得那一年他那张翻唱专辑刚刚发行的时候，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原因是他的改编让很多人不能够接受。当然我如今回头去听，会觉得一是我能接受了，二就回想当时为什么不能够接受的心情，可能是因为他所选择的这些歌都太经典了。在听完这首《一生守候》之后，还是想提醒各位，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喜怒哀乐之间走走停停，我们不知道明天到底会遇到什么，只知道阳光这么好，千万不要辜负今天。节目最后为各位选择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许美静所演唱的《都是夜归人》。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是冰冻的时分，已过临时的夜晚，往事就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感觉一点点苏醒，一点点撒野，你的爱已模糊，你的忧伤还清楚，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彷徨着彷徨，遗忘着迷惘，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也别去想那里是甜蜜的梦想，还是孤单的路上自由的孤单。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梦醒后躲着再见温暖的曙光，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也不去管情路上永恒太短暂。也不去关情。